Soul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被困在迷屈之中，我哋依家一无粮草，二无衣服，更加冇任何嘅武器，多耽搁一分钟就会增加一分出去嘅难度。地下神庙中供奉住一尊巨大嘅人面青铜鼎，鼎呢系西周时期用嚟祭祀祖先或者记录重大事件昭示后人嘅。睇嚟呢座地下神庙同西周古墓有住某种嘅联系，有可能系西周古墓嘅主人生前崇拜黑锤香，因此想自己的陵墓附近设置一座神庙，供养着这样的一斗人面巨珠。后来他的坟墓被毁了，就再都没有人用奴隶来喂这斗黑锤香了，于是他们就自行暴食繁衍至今了。不知道除了神庙中的这几只还会不会有其他，如果再出嚟一两只，我哋三个条命仔系咁大啦。依间火势已弱，借住火光可以隐约见到四周围上下都有十几个山洞，肯定系要揀一条路出去嘅。但系究竟从边个山洞出去呢？我哋就冇商量出咩结果啦。但系我谂啊，既然呢啲黑蜘蛛要外出觅食，咁附近一定会有条出口嘅。我叫肥仔点着一支蜡烛，三个行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山洞，将蜡烛放喺洞口。我睇咗睇蜡烛嘅火苗不直咁上升，我对肥仔大金牙讲啦：呢个洞系死路，冇气流流动嘅，我哋再睇下下一个洞口啦。讲完，我同大金牙转身就离开啦。但系肥仔就原地唔肯喐啊！我拧翻转头问肥仔啦。诶，做咩唔走啊？肥仔指住洞穴嘅入口对我哋讲啦： 你闻下呢度有咩味啊？咁奇怪嘅。 我呢就急住去搵有气流通过洞口，冇注意到有咩气味。见肥仔企喺洞口猛咁索个鼻，我就问啦：有咩味啊？呢个山洞里头有嘅味都可能系黑锤香屙嘅屎啦。冇咁出力索添喎，因住中毒啊。肥仔对我同大金牙入咗入手讲： 唔係啊，你哋两个过嚟闻下啦，真係好香啊。我觉得点解咁似朱古力嘅味呢？ 朱古力。 我同大金牙听咗呢个词，个唔争气个肚啊即刻咕咕声咁响起身。这个山洞里头点会有朱古力呢？我听到莫名其妙。但是朱古力对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讲实在太有诱惑力了。就连剩下半条人命的大金牙一听朱古力都来了精神了，两眼发光。我本来就不想过去的，但是双脚一啲都不听指挥，向着洞口行了几步了。我用鼻闻咗闻，边有咩朱古力味呢？我对肥仔讲啦：你我都傻咗啊，系唔系烧焦嘅味道啊？ 唉，点会呢？你行近啲啦，离洞口越近，呢种香味越浓。唉，又香又甜。唉，我顶，里边系咪生咗棵奶油巧克力树呢？行啊行啊，我哋入去睇下有冇可以食嘅嘢。 大金牙都闻到啦，连连岌头就话啦： 系啊，冇错啊，冇错啊，真系朱古力味啊！胡爷，你快啲闻下，就系从呢个洞里头散发出嚟噶啦。 我听到大金牙都咁讲，就觉得好古怪啦，于是又行近两步，响洞口前边用个鼻闻啦。一股浓烈嘅牛奶混合住可可香甜嘅味道直冲脑门。闻到呢阵奇妙嘅味道， 身上啲伤口都似乎冇咁痛啦，精神倍增，浑身上下筋骨酥软，四肢都觉得出奇咁舒服，忍唔住就赞啦： 哇，佢阿爷啊，真系好闻啊！呢一种味道，简直就好似系天使之吻啊！ 三个都按耐唔住啦，举起蜡烛行咗入呢个黑麻麻嘅山洞。呢、这个洞非常狭窄，高只有两米，宽呢仅仅只有三四米。洞穴里面嘅岩石奇形怪状，都好似老树盘根咁，乱乱曲曲，凹凹凸凸嘅。肥仔呢就成只肥大嘅猎狗咁，响前边边行就边用个鼻猛咁索啦，寻找嗰阵奇妙芳香嘅源头。忽然用手一指洞中一块岩石讲： 啊，就系从呢度传出嚟嘅啦！ 讲完抹咗抹嘴角流出嚟嘅口水，恨不得扑上去咬翻几啖啦。我将蜡烛放喺岩石边，同大金牙肥仔一齐仔细咁睇。呢一块大石就好似一段树干咁，外表棕黄，好似系裹咗一层皮浆咁。有几块露出嚟嘅部分都呈现半透明状。石上边布满破裂缤纷嘅花纹，枝形通透，俾烛光一照，石中嘅纹理似乎系响度隐隐咁流转，浓郁嘅芳香就系从呢一块石头上发出嚟嘅。肥仔忍唔住伸手摸咗下，将手指放喺鼻度一索，对我同大金牙讲啦： 啊，老虎、老金啊，用手指一掂，连手指都变埋朱古力添，你哋睇下呢样嘢食唔食得嘅？ 我未见过咁奇怪嘅石头，摇头不解咁讲啦：我当年喺昆仑山挖咗咁多年嘅坑，各种古怪嘅岩石我都见过啦。我睇呢好似係块树干嘅化石，应该唔食得嘅。由于受惊过度啊，好耐冇讲嘢嘅大金牙呢、这个时候忽然激动咁讲： 胡爷啊，我哋呢次发啦，你睇下呢嚿系唔系蚊香玉啊？ 肥仔未听过，问大金牙啦： 啊咩啊？唱大戏嗰个啊？ 大金牙对肥仔讲啦： 哎呀，肥爷，唔系唱大戏嗰个常香玉啊，我讲嘅呢系呢块石头叫蚊香玉，又叫做金香玉，系块宝贝嚟啊。 我问大金牙啦：金香玉？我听人讲过有眼不识金香玉，千金难求金香玉，原嚟就系呢种石头啊。我以前仲以为是一位好靓嘅千金小姐添，不过话翻转头啊，呢块石头嘅香味咁独特，绝对唔会输俾任何一位姑娘啊！唔知道系蚊香玉奇妙气味嘅作用呢，定系见钱眼开啦？原本死下死下嘅大金牙呢、这个时候变得精神焕发，对我同肥仔讲啦： 呢件啊系皇家嘅秘宝啊！都有人在倒斗的时候在古墓道倒过出来。最早啊见于秦汉，古时候民间并不多见的，所以好少会有人懂得。这样东西妙用无穷，越是干燥的环境，它的香气就越浓郁。曾经有一首诗赞它：世间未闻花解语，如今却见玉生香，天公造物难思议，妙到无穷属审长。我以前呢亦都收过一块，就是人哋从斗里头倒出嚟嘅，不过呢就细得可怜啦，同呢块根本冇得比啊！ 肥仔听讲系个宝贝，即刻问大金牙啦： 哎，老金啊，咁咁大一块值几多钱啊？ 蚊香玉嘅原石呢越大越值钱，连块皮啊都系极珍贵嘅一种药材。我估计咁大一块，而且睇个质地，绝对算得上系上品，最起码 最起码都可以换部进口嘅小汽车啦。 我对大金牙讲啦，金爷，呢度离摆放青铜鼎嘅神庙好近，呢块蚊香玉会唔会系件名器呢？大金牙谂咗谂，对我讲啦， 唔似。我睇呢块天然嘅原石，如果唔系因为外皮剥落咗一部分，我哋根本系唔会闻到嘅。你睇呢个窄洞中，丝毫冇人工开凿嘅痕迹，而且你睇下地下其余嘅石头，都系一嚿一嚿咁，好似树根咁。我觉得咧，呢啲都系天然形成嘅化石。 我话啦，咁睇嚟系无主之物啦。既然系咁，我哋就将佢抬翻去啦。真系冇谂到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！运气唔好彩，碰到座空墓，半件名器都冇倒出嚟。不过好彩祖师爷有眼，终于唔使白行一趟。呢次受咗咁多苦，都唔算蚀底。肥仔一直就等我呢句话，于是挛低身，想将呢块蚊香玉抱起身。大金牙急忙啊拦住佢啦， 唔系咁抱嘅，要搵啲嘢将佢包起身。我哋有块棉布就好啦。 我四周围一扫，我同肥仔上身都系赤条条嘅，衣服都用晒嚟点火啦。大金牙条裤都俾我扯咗半条去，三个人之中，只有佢呢仲着住背脊已经磨到烂晒嘅上衣。我哋只系剩翻几支蜡烛，又饿住肚，唔可以再停留噶啦，否则呢真系想响附近揾下，仲有冇其他值钱嘅石头添。见手中嘅蜡烛已经烧咗一半，我将蜡烛装响纸灯里头，叫大金牙将件烂衫剥咗落嚟，将就住将蚊香玉包咗起身，由肥仔抱住，从呢一条狭窄嘅山洞中退翻出去啦。翻到外边嘅时候，只见供奉人面青铜鼎嘅神庙已经彻底被烧毁，废墟嘅焦炭中仲闪动住一啲零星嘅暗火。黑暗中再都睇唔清周围啦。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：啱先始终冇其他黑锤香出嚟，但系唔可以肯定佢哋都死绝晒，可能佢哋啲同类只系被大火吓跑咗。依家火势一熄，好可能会跑返出嚟，我哋唔好再耽搁啦，盡快搵路离开啦。肥姐讲啦， 唉，呢隻大鼎呀、真係可惜啦。青铜呢应该就烧唔坏嘅。我哋返去食饱之后带埋啲架撑再嚟搬佢啦。倒斗一件名器都唔带返去，好冇面㗎噃。 大金牙对肥仔讲， 肥爷啊，呢样嘢呢我睇呢你仲系死一条心把啦。人面大鼎怕有成千斤咁重，我哋三个赤手空拳点搬得喐呢？再讲啦，我哋搬咗返去都卖唔出去㗎啦。呢种嘢系国宝，唔系凡人卖得起嘅。只有国家先可以收藏，干脆呢仲系等佢继续留响原地。我哋得咗咁大一块蚊香玉，已经算系不横财啦，唔好再搞咁多嘢咯。 我同肥仔都知道大金牙系一介奸商，不过佢系古玩行里头嘅老油条，咩古董名器可以买卖，大金牙心里头有本账嘅。鼎器呢种杀头嘅嘢，钱再多都无福消受，赚嘅钱再多到头嚟都系蚀本生意，绝对就唔划算嘅。所以肥仔纵然系唔情愿啊，都只好算数啦。我哋三个凭住啱先嘅记忆，沿住山洞嘅石壁摸索住嚟到一个洞口。我叫肥仔同大金牙忍住呼吸，从纸灯中攞出小半截蜡烛，对准洞口试探气流啦。呢小半截蜡烛啱啱举响洞口，蜡烛个火苗即刻向山洞相反方向斜斜地咁歪咗落去。我将蜡烛装返喺纸灯中照明， 用手探咗探洞口，感觉到唔太明显嘅气流，但系蜡烛火苗嘅倾斜证明呢个洞口唔系死路，即使唔系同外边相连嘅，后边亦系极大嘅空间，讲唔定系黑除向外出猎食嘅通道。只要空气流通，我哋就有机会捐翻出去呢个山洞。于是我举起纸灯向前边引路，肥仔同大金牙两个抬住蚊香玉，从呢个山洞捐咗入去了。可能蚊香玉嘅香味对人嘅精神确有奇效。我哋虽然都系十分肚饿啦，但系都觉得精力充沛，头脑清醒。三个得咗呢一件宝贝，都系异常咁兴奋啊！等从呢个山里头捐翻出去，一定要大肆庆祝一番。呢一个山洞非常曲折，高高低低，起伏不平。狭窄嘅地方，仅仅系容得落一个人通过。走到后嚟，山洞就更加陡峭啦，全部都系45度角嘅斜坡。我响山洞中行下行下，忽然感觉一股凉浸浸嘅寒风迎面吹过嚟，我身上即时起咗一层鸡皮。我招呼肥仔同大金牙两个加快脚步，好似就快到咗出口啦。又向前行咗唔远，果然眼前一亮，明显系个洞口。我先将头伸出去，睇下左右无人。三个于是就光脱脱咁爬咗出去。啱到洞外边，我身后个肥仔突然对我讲： 哎呀，老虎啊，你背脊做点解生咗一块人面呢？ 唔通啲死蜘蛛阴魂不散，又俾佢缠咗上身？想知道系唔系啊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